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严君玉现在确实是知道不读书的坏处了，他翻遍了所有自己看过的书，也找不到那个字究竟是什么。最气的是，当他跑到御书房找到一本字典时，发现里面最像的那个字被朱砂涂掉了。他不知道这是皇家避讳，还以为是有人恶作剧呢，气哼哼地回来吃了饭，坐在书桌前看书，把一本《尔雅》翻来覆去，干脆叹起气来。 啊！ 萧景琰心里早勾起唇角，表面仍不动声色。 小妍，过来磨磨。 哦， 严君玉也听话，过来乖乖磨磨，一边磨磨一边出神，袖子都快拖到砚台里了。真是个傻子，为了个云字，反而对面前这萧云视而不见，活脱脱是买椟还珠。萧景琰在心里笑，故意逗他。 小妍有要请教的书吗？ 严君玉的学问比他们差出十年不止，经常看书看不懂，问的问题也浅得气人。荣浩懒得答，说他杀鸡用牛刀。敖记自己就不喜欢读书，虽然底子是有的，但也懒得教他。最后常常是太子殿下来回答他那些让人又好气又好笑的问题，可谓是大材小用到极致。但这次严君玉偏偏硬气起来，少年眼中的神色执拗而坚持，一双眼睛干净的像水中的黑棋子。他认真地告诉太子， 我不要请教，我自己能找到的。 萧景琰的眼睛弯起来， 那就好。 严君玉想到的最后一个办法是去找慎文。慎文在三皇子宫中，要穿过小半个皇宫，而且去那边很可能会遇到七皇子。严君玉肩膀上的伤已经结了痂，多半要留疤，而且想到当时被咬的痛，严君玉还是有点怵，但他决心要以身犯险。这天中午，严君玉趁太子在看书，敖记在院子里跟人吹牛，偷偷溜了出来。虽然入了秋，天气还是热的，他沿着早就想好的路线一路跑，绕过皇后的长春宫，顺利地到了三皇子住的地方。爬到经常找慎文的地方，没看见慎文。宫殿里静悄悄的，小太监都在打盹。严君玉虽然胆大，也知道不能私自闯进去，只能趴在墙上学起杜鹃叫来。这一学就学了几乎一刻钟，嗓子都快叫哑了。正思索要不要打道回府时，只听见身后传来一声 严君玉。 严君玉回过头来，七皇子萧许正站在他身后，神色惊讶地看着他。严君玉不由得有些词穷起来，挠了挠头。只见萧许认真地把他打量了一番，神色忽然渐渐阴沉下来。严君玉跟着太子之后，云岚给他打点的衣服都精致华贵，他皮肤又白，长得漂亮，神色一派天真。今天穿的是一身云白软绸的圆领袍，袖口领口都是金线刺绣的凤尾纹，活脱脱是个王侯贵公子。阳光明亮，连他额头上的汗珠也晶莹起来。他比以前又漂亮又开心了，连见到萧许也没来得及换回以前那种木头般的神色。 大胆，见到皇子不知道请安呐！ 萧许后面的小太监尖声道。严君玉被吓了一跳，连忙从踩着的墙上下来了。他刚要跪下，就听见萧许淡淡道， 免了吧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 严君玉听见他问，偷眼看他，见他不像是生气的样子，老实回答， 我来找慎文。 找慎文为什么不大大方方的进去，在这儿鬼鬼祟祟的？ 萧许自己说完，其实已经猜到了原因。三皇子心胸狭隘，嫉妒慎文，严君玉作为慎文的朋友，自然也不想引起他的注意力，免得他转回头又去欺负慎文。严君玉显然是这样想的，但偏偏不说，只是默默低着头。 到底是把萧许当外人，兴许连外人也不如。萧许心中酸涩，要按以前的脾气，估计又要发怒。但是严君玉被太子要走后，皇后教导过他，他自己也反省过，下了决心，下次见到严君玉一定不会再欺负他了，所以暗自握了握拳，告诉他： 我等会去见三哥，帮你带话叫他出来。 严君玉惊讶地看着萧许，显然是对他忽然变得这么好很不习惯。 谢谢你。 他还是和以前一样没规矩，对着皇子也不知道好好谢恩，满嘴的你。萧许在心中苦笑一声，知道他见了自己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，也不想多待，只让他在这儿等着，就进去了。其实萧许是很想问问他在太子那儿过得怎么样的，不过答案已经在这儿了，何必让他为了怕触怒自己而低头沉默呢？严君玉却压根没猜到萧许心中情绪，只觉得今天的他特别好说话。果然萧许进去后不久，院墙下就传来了慎文的声音： 严君玉， 在这儿。 严君玉连忙努力探出头去，看见慎文正在院子里找他，忍不住感慨： 哇，你长高了好多啊。 两人都正是长高的年纪，慎文略大一点，这些天长得飞快，像竹子一样越来越高瘦修长，穿了身旧长衫，因为瘦轮廓更加明显，是介于少年和青年之间的清俊，气质更是疏朗，谪仙一般。教皇子读书的梅先生原是状元出身，世代读书之家，现做着翰林院的学士，清贵无比。慎文受他陶冶，如同上好的苗子遇到顶尖的花匠，自然是越来越气质出尘，倒衬得严君玉还是一团孩子气了。慎文原是极内敛的性格，只是见到严君玉，忍不住把情绪都带到脸上来，笑着问他： 你怎么有时间过来看我啊？听说太子殿下的伴读学问极深，你在那可吃力？ 太子的伴读都是世代簪缨的门第出世，又都是鼎鼎有名的天才。严君玉被选中时，慎文还担忧了一阵，替他列了书目，让他全部背下来，免得漏怯。严君玉哪有慎文的脑子，刻苦读了两天，只背下半本。 还行吧，敖气他们都挺好的。 他全然不知道这其中厉害，毫不在意地说完，趴在墙上关心地问慎文： 哎，我让小太监给你带的点心你吃了没？怎么还这么瘦啊？ 说他憨，偏偏有些事又厉害。到那里不到半个月，已经和小太监混得极熟，老鼠搬家一样，把东宫的精致点心源源不断地送到这儿来。 哪里吃得了这么多呀？还剩两包呢。梅先生说了，读书人劳心太过，都是瘦的。 慎文无奈地笑了，严君玉笑嘻嘻的： 这话有意思，我回去跟荣浩说去。 都说东宫虽好，却是高处不生寒，绝不能犯错。但严君玉去了半个月还是这样子，慎文虽然有点想笑，但心里又觉得欣慰。 你这次过来找我有事吗？ 其实慎文巴不得严君玉能趴在这墙上跟他聊上一天，这重重宫墙如同监牢，他虽然心中秉持君子之道，但是被三皇子处处针对，也觉得压抑透不过气来。而严君玉是他进宫半年以来唯一跳脱的一抹亮色，实在珍贵。但他也知道严君玉这家伙有点孩子气，要是不提醒，真能把正事忘了，趴在这儿跟他聊一天。就算太子再仁慈，伴读到底是个差事，严君玉偷溜出来太久，只怕会有麻烦，所以出言提醒。 是哦，我差点忘了，哎，我来找你是要请教你一个字。 严君玉笑眯眯地告诉他，看来严君玉在东宫也不是毫无长进，至少知道说请教了。 什么字？ 严君玉趴在墙上，一双眼睛认真地看着慎文。 你知道有什么生僻的字是从木，读作云的？ 从木，是这个云字吧？ 慎文的脑子活脱脱是一栋藏书阁， 严君玉伸出手来让他写在自己手心里。严君玉的手生得漂亮，皮肤白，掌心生了一颗小痣，倒像是在玉上留了一点瑕疵。慎文的指尖刚一落下去，他就忍不住缩手，嘻嘻哈哈笑起来。 好痒。 严君玉自己怕痒，干脆抓住慎文的手让他写给自己看。慎文从小母亲早逝，父亲又严肃，鲜少与人这样亲昵，耳后不觉有点微热，但还是认真写了。严君玉确认再三， 是只有这个云字是生僻的又从木的吗？ 嗯，只有这个了，这是古书上说的一种树。 树？原来它是一棵树啊。 严君玉得到答案，开开心心地往回走。走到东华门附近，远远看见东宫，心中期待，干脆一路跑了过去。过了侍卫那道关，小太监正打盹儿，被他一阵风一样冲进去，都没反应过来。到了司红堂，云兰正在廊下教小宫女，看见他就笑了。 哟，这是去哪儿了？跑得这一身的汗。 不告诉你。 那我可要跟敖季告状了。 我可不怕他。 那我就告诉殿下。 正好我还要找他呢。 那可不巧了，殿下有正事，晚上的时候才能回来呢。 云兰见严君玉过来，拿出手帕来替他擦额头上的汗。 你看你野的一点规矩都没了，到处跑找不着人就算了，谁教你的？连殿下都称起他来。 我不仅要称他，还要叫他名字呢。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